今天的 Open 是来自许君的新歌《知己》，知己就是给自己的意思，就算不悠扬，我就是我，管他什么伟大不伟大。许君在2015年推出过单曲《自己》，还被他带上了第二季《中国好歌曲》。这首《知己》算是续篇，有些事需要靠时间才能想明白，看起来许君想明白了。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来关注一下最近有哪些值得聆听的华语新音乐。许嵩推出了新歌《老古董》，这个标题有点自嘲的意思。在90后面前，80后的他已经算是老古董了，00后面前，90后也算是老古董。为了贴合老字，许嵩还增添了不少新意。首先，旋律是根源的 Blues， 中间还穿插了一些古筝的弹奏，复古基调很明显。后浪推前浪，新事物替代旧事物，这是规律，但是老古董也很闪耀啊。现在看来，复古也是一种摩登。来听许嵩的老古董。 无名的小楼藏着一座马林宫和能不定是美是丑的老古董，流传多少年陈旧还是古胆坚守，双心是强是弱的老古董，老古董你也催收万日用来追捧，老古董失传之前凭我到深圳州，老古董外头日新月异，你的光辉被困在哪，不懂你的麦哲之下，嘿，完全不 上周日是母亲节，谭维维在这一天推出了新歌《你呀》，隔空告白妈妈，在微博上写了两句话，用一首歌陪她说说话，用一首歌抱抱她，非常暖心。离家多年，维维跟母亲相处的时间并不多，每次回家都是来匆匆去匆匆，母亲的叮嘱她都记得，都说闺女是妈的小棉袄，给妈妈写首歌，维维的妈妈一定很幸福。做儿女的别老顾赚钱，平时多关心父母，母亲节父亲节每天都可以过。来听谭维维写给妈妈的你呀。 你呀，九岁时爱哭的你呀，天塌下来 翅膀给我温暖啊，守护我去远方，自己却吞着苦涩的糖。你呀，笑起来天真的姑娘，学会爱人和给人希望。嗯，你呀，一定要幸福的你呀，希望皱纹永远和你捉迷。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想过一了百了，他们对你 做的早就了你，你总这样相信。镜中的你带着他们面孔，咽下了半生轻叹。你已在四海上口罩，寻着那些记忆，没有慌乱的轻描淡写，装作那从未发生。是谁在花田的落叶埋了所有秘密？是谁安静的盛开在这里？ 生活不容易，假如伤痛无法治愈，你可以在自己的世界里种一片花田，至少在你的花田里你是自由的。刚才的歌来自冯家界和陈小熊的花田。冯家界应该算是民谣圈里学历最高的一位了吧，清华本科，现在在美国留学读博士，主攻微生物学，希望他学成归来，一边唱歌一边做个优秀的科学家。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这一节的三首歌都是民谣音乐。继续推荐给你的是赵赵的新歌《无论》，这是赵赵第一张专辑《大京厂》中没有收录的一首旧作，这次重新进行了制作和发布。歌词里的每一句都是以《无论》为开头，一般来讲，无论怎么怎么样，后边还应该有半句话，但是赵赵没有给出后半句。但是我相信听完之后，每一个无论你都会有自己的答案。 无论你来自哪里，无论你去向哪里，无论你觉得得意还是会感到委屈，无论你写上别具，无论你渴望喜剧，无论你飞在天上，无论你沉入水里，啊，多少发誓，无论你多么聪明绝顶，无论你懂得多少道理，无论你是高尚卑鄙，无论你是苍天上帝，无论你是热爱陶器，无论你是世上山顶， 你是哭着生下来还是笑着死去。 沈庆推出了新歌《乐山往事》，乐山是沈庆的老家，他在那儿度过了19年的时光，所以这是一首思乡主题的民谣作品。在这首歌里，沈庆唱的是旧时光，那一段日子悠长，记起来心里才不慌，是歌词的点睛之笔。或许在每个人心里都装着看似轻轻的过往，这过往却沉沉地压在时间的另一端，你从那里出发，那里是一个叫做家的地方。来听沈庆《乐山往事》。 记得是最好的我们，记住最好的时光，石板路晒得发烫，榕树下岁月清凉，那一首情歌轻唱，你眼里闪闪的光，照见了峨眉的雪，望见了三月海棠。到那梧桐又落叶，向时间人来人往，那一段日子悠长，记起来心里才不慌，在饮完古井的水，再登上绿云的嘴，看三江流水人家，老城墙上开满花， 狂欢就狂欢吧，时光是指尖上，快乐啊快乐吧，逍遥山水如画，相逢那别离呀，最美的是年华，小酒醒在那，不过是在天涯。

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以晴为主，扩散条件不错，空气质量较好，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。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天气，雨量不大，外出备上雨具。明天天空云量较多，气温下降，白天局地会有小阵雨，请及时调整穿着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今天下午晴转阴，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偏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阴有小雨，南转东风二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，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店资讯。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欢迎新老顾客光临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。作为北京地区首个专门放映艺术片的平台，首都之星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将在本周末开启《命运速递》的点映，该片也成为首艺联首部放映的院线新片。这部被姜文导演戏称为有劲儿的电影，讲述一个发生在24小时内由10万元钱债务所引发的黑色幽默故事，演绎了一群小人物在城市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。作为首艺联放映板块的其中一个，先锋点映主要进行小规模放映，为观众带来有鲜明影像特征、独特叙事技巧，在表现形式上有所突破的中小成本影片，让观众既能欣赏到有特点有水准的影片，同时也为有艺术追求的导演作品提供了一个面向大众的展示平台。此次点映《命运速递》就是一次运作尝试。从6月开始，首艺联还将推出立陶宛电影展映，这是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立陶宛电影首次集中在中国亮相。展映的7部影片步步精彩，题材类型多样，不乏先锋探索型的影像作品，将立陶宛的人文气息和社会风貌展现出来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西单北大街南北双向，西单大悦城南门北门前的大木仓胡同车多，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梦最大的人啊，总有最矛盾的心理，所以祈求黄昏也是知己。最懂我的人待我多柔情，谁料到伤我也多彻底就多绝情。我要命的强大的人啊，总有致命的死穴。 茫茫人海有个你，只一眼就让我赌一生。来自苏建信的新歌《一眼一生》。一眼一生这四个字比一见钟情那是更深情更厚重，太爱就注定有死穴。信的这首歌相信一定可以刺痛到你。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带你关注最近都有哪些值得聆听的华语新音乐。薛之谦发新歌了，标题叫哑巴，歌曲的原唱是刘维，薛之谦联合原来的词作者汪苏泷重新填写了歌词，还重新编了曲，细腻又不失张力，这是一首标准的薛氏苦情歌，各种滋味您还是自己体会吧。 我们都牵着嘴巴，我们都憋着真话，我们都让爱先发芽。我们会接受惩罚，有一刻变成哑巴，越退让越不会表达，所有的安静都是人造的冷清，所有的杂音在安慰后平静，我不需要证明，我不需要声音。我就像一个哑巴一样，你翻译不了我的声响，怕你翻过量，我举止要限量，你可以当我哑巴一样，你不会看见我的抵抗，请别怕我受伤，我自己 己会远长。接受惩罚，有一个变成哑巴，越退让越不会掉的，所有的安静都是人造的冷清，所有的杂音在安慰后平静，我不需要证明，我不需要声音，就像一个哑巴一样，你翻译不了我的声响，怕你翻过量，我举止要限量，你可以当我哑巴一样，你不会看见我的抵抗，请别怕我受伤， 薛之谦应该算是当下华语乐坛最高产的音乐人之一了。去年年末刚刚发了新专辑，今年又接连推出了两首新歌，靠才华和勤奋立足，这一点还是让人相当佩服。继续为你做串联的是薛之谦今年发布的上一首新歌《摩天大楼》，歌曲主打欲望都市的概念，欲望就像耸立在都市里的一幢幢摩天大楼，站在楼顶，曾经的单纯美好都是幻梦一场。欲望贪婪，单纯美好，说到底这是一道选择题，怎么选您来决定。 借口让平凡的阳光也穿不透，有人的方式是绝无仅有，要平静的生活都抬起头，学习新研究后寸草不留，赞不绝口，欢迎刚进野兽，摩天大楼太稀有，人人高贵富有，表情温柔怕献丑，没人吐出骨头，你们谁畏惧帮手，摩天大楼 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这是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我是周末值班主持人董鹏。时间关系，这个段落给你播放的是两首歌，演唱者都是零点乐队。今年应该算是零点乐队发力的一年，五一小长假他们接连参加了好几场户外音乐节，到目前已经推出了三首新歌，新专辑估计也不远了。先来给你播放的是想念你，跟谭维维的你啊一样，这首歌同样是在母亲节发布的作品，由主唱老五和邢天素填词，乐队共同作曲编曲，歌词像是一封书信，而老五的演唱也增添了不少泪点。来听零点乐队的这首想念你。 下一片金色的回忆，沿着秋日点点滴滴，总是会想起你的爱，宛如广阔大地。时光倒叙，混沌往昔，年少时的我总让你太过担心，直到我懂得了珍惜，你却永远离去，从此温暖只能在梦里找寻。我才知道世间总有生死别离，才知道有轮回和命中注定，我祈祷在来世还能做你的孩子，把分别后的心情都说给你听。伤深烙进我身，就像一幕黑白电影不断重复播映，穿过喧嚣隔在那片宁静，让爱延续充满自信，直到你最希望我一生都幸福健康。我在你走过的路上经过，才明白那份爱才是最伟大的爱，才知道世间总有生死别离，才知道中注定，我祈祷在来。 就像风筝线，不管你飞多高飞多远，他们永远牵挂着你，你和他们也早就注定要牵绊一生。作为内地最老牌的摇滚乐队之一，零点一直是坚固与柔情并存的团体，他们也一直保持着属于自己的摇滚精神。接下来的歌是一首标准的摇滚乐，主题跟青春有关。青春是什么？青春不是年华，而是心境。这首歌很好地解读了这句话。最后的时间交给零点，带来他们的新歌《恍若年少》。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，明天是新一期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了。 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俄罗斯顶级芭蕾舞团五月诚意巨献精美绝伦的旷世之作，世界芭蕾的璀璨明珠，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重磅登场，首席明星齐聚国家大剧院，足尖之美闪耀芭蕾之夜。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，黄金时代的理想巨制，俄罗斯版红色娘子军，苏联芭蕾代表作巴黎的火焰，用斗志昂扬的自由赞歌点燃命运与尊严的熊熊火焰。订票电话66550000。国家大剧院与英国皇家歌剧院、澳大利亚歌剧院联合制作歌剧《纽伦堡的民歌手》，五月三十一日、六月二日、五日、七日亮相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8。瓦格纳唯一一部喜剧作品回溯民歌手真实风貌，导演卡斯帕霍顿倾力打造现代戏剧思维，结合传统舞台审美，